弟兄姐妹早安。上个月来到你们当中，这个月又来到你们当中，不同的是你们的崔牧师在你们当中，很高兴啊，今天我第一次见到他。贵教会是非常有福气的啊，感谢主，希望你们在一起的服事配搭可以成为神在 Madison 这个地方对华人的祝福啊。今天呢，我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是一个很严肃的题目，饶恕。饶恕呢，可以说是基督教信仰里面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主题，因为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神要赦免我们众人的罪孽。他接着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面的代死，成就了这个饶恕的救恩。那么饶恕呢，却又是一个非常难学习的功课啊。在教会里面，我们的教导呢，常常你会发现啊，要彼此相爱很简单啊，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通通都彼此相爱啊，在一起呢，这个有困难我们互相的帮助。可是，一提到这个要饶恕这件功课啊，哎，心里面的挣扎就很大。不过也难怪我们的弟兄姐妹，有的时候我们所受到的伤害的的确确是超过我们所能够承受的。我最近一位很亲爱的姐妹，她在跟我分享她学习饶恕的功课。几年以前，她和她的女儿被她的先生抛弃啊，就这样子啊，先生离开了他们，然后跟另外一个女的走了。像这样子的伤害的的确确是非常的难饶恕。还有一位姐妹跟我们分享，她的先生喜欢赌博啊，怎么样子劝都没有办法啊。这个虽然有一再的爱心的担待，但是像这种事情临到她的时候，她说怎么样我们可以去饶恕她呢？当我们的生命啊一再的被别人攻击的时候，一再的被别人攻击的时候啊，甚至是无理的攻击的时候，你说我们怎么样可以用神所教导我们这个饶恕的爱去爱他们，去饶恕他们呢？我想今天的这一段的经节呢啊，也许我不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啊，这个问题我相信在你们教会当中也是存在，有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上面在挣扎在困扰。但是起码我们借着这段经文，希望我们学习到几个功课。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八章之前的时候告诉他们在教导他们门徒说啊，你们如果有弟兄得罪你们，你们要努力的与他们求和，要一步一步一步的希望能够得回这个弟兄。在这个教导完了之后呢，彼得就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了这一个问题，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问题，主啊，那么如果我的弟兄得罪我一次两次三次四次，我要饶恕他几次才可以达到你的标准呢？那主耶稣基督就着彼得所问的这个问题回答了他，而且用了一个比喻。我希望借着这个比喻跟主耶稣基督对彼得的教导，我们也可以学习一下，到底我们要一个基督徒如何能够学会这个饶恕的功课呢？我们一起做一个开始的祷告，我们就开始今天的讲。天父，我们谢谢你，主，今天孩子来到你的面前啊，跟弟兄姐妹要分享主你从天上的教导，主为你告诉我们说要我们免别人的债，好像你免我们的债。主啊，我们谢谢你，因为你每一次教导我们在背诵主导文的时候，你都提醒我们，主啊，我们要先免了人的债，主你也可以免了我们的债。求你帮助我们，今天早上我们在思想这个饶恕的功课的时候，主让我们再一次的清楚看见主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大爱。主啊，孩子自己也在学习这个功课，主就求你帮助我们和弟兄姐妹，主我们在一起学习这个功课奔走你天路的时候，主有你从天上的恩典常常不断地提醒我们，主让我们每一天都经历到你那赦罪的大爱。我们谢谢你， 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刚刚我们看的这一个故事呢，主耶稣基督教导彼得的这件事情呢，他用了一个非常这个我说英文说 drastic 非常戏剧化的一个比喻啊，来解释给彼得听什么叫做从神而来的饶恕。我想我们可以从三个方面呢来看主耶稣基督要给我们的这个教导。首先我们要学会饶恕的功课。我想主耶稣基督第一个要告诉我们的是说，你是不是真正经历过神饶恕你的经验？换一句话说，我们是不是曾经被神饶恕过？他用了这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王啊，好，他来到他的仆人面前要跟他们算账。那么这一个仆人欠了他多少银子啊？1000万两银子。如果有 NIV 圣经他的这个注释本，他会告诉你说，这个1000万两银子相当于一个人6000万天的工资，6000万天，1年365天，你算算看，6000万天，你要工作多少年才可以挣到这样子的工资哈？那所以这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我们也不晓得这个仆人怎么欠得了这么多钱。但是呢，他用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一个数字告诉我们说，这个仆人来到王的面前，他欠了这么多。那么这个仆人呢，就苦苦的哀求，苦苦的哀求说，求王再能够给他一些的时间，让他慢慢的偿还这个金钱。好，那么王原本是希望要惩罚他，让他把他的妻子孩子呢通通都卖了之后可以还他这个债。但是呢，因为王动了慈心，就不单单是给他时间拖延，而且王说你的债全部都通通免掉了，就让他走了。那这样子的一个仆人呢，来到王的面前，他被赦免了这么多的罪债。我们不晓得他的为什么欠了这么多钱，但是我们知道这样子的赦免，这个恩典是大的无比的。那主耶稣基督要把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这一个仆人代表的是谁啊？代表的是我们，是不是？好像主耶稣基督在对彼得这么说，你们在神那个地方所领受的就是那1000万两银子的罪债。很多的我们在读到这个故事的时候呢，希望认识到说，原本他要用这样子一个非常戏剧化的比喻来讲解，大部分的人不明白我们到底欠神有多少债。请问我们到底欠神有多少债？你们常常有出去传福音啊，我相信你们遇到慕道友的时候呢，他们都会回答你们的问题，是啊，我是一个罪人，不过我还不错哈，我没有杀人，也没有放火，也没有做什么事情，为什么我的罪债会如此的深重呢？到底我们欠神的罪债有多少？当我们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你是带着这样子的一个心情，当神赦免我们的罪债的时候，是赦免这么大的罪债吗？或者仅仅只不过是我们有一些些的改变而已？我们没有办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是当主耶稣基督把这个比喻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地方可以看出，在神的眼睛里面，从神的角度来看，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和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一个是我们与人之间的关系，它的差别是何等的大。当我们与神连结的时候，我们所得到的救恩是那个永远的救恩，是那个永远的生命。但是反过来再看我们在这个世界上面所面临的这些的挑战和困难和别人的逼迫，在神的眼睛里面，我们的差别是何等的大。弟兄姐妹，我们在神所面前所领受的这个永远的救恩，对你来说是这个1000万两银子的罪债吗？我们教会有一位姐妹，她非常的爱主，她在我们教会里面默默的服侍，非常的尽忠职守。 但是他的先生呢却一直不愿意信主，一直不愿意信主，他为他祷告很多年很多年的时间。他的先生说实在的不是一个非常尽职的先生呢、但是这个姐妹呢用爱心和耐心一直不断地为他等待。结果不幸呢，在半年以前，这个姐妹突然发现她自己得了肝癌，末期的肝癌。当她发现的时候呢，医生已经宣布不愿意再为她医治了，因为已经是到很末期。那结果她还是勉强接受了一些的医治，但是对她并没有很大的效果。弟兄姐妹都非常的难过，他的朋友们也都非常的难过。可是奇妙的是，我们的这位姐妹在她面临她生命当中最大的挑战的时候，神的爱在她的生命当中完完全全的被彰显了。你知道我们的信心没有经过试炼，你不晓得我们的信心到底是真的信心还是那经不住试炼的信心。可是在我们这位姐妹的身上，她面临的是一个医生不愿意医治的绝症，可是每一次我们去看她的时候，她对我们都在说安慰的话。她在讲她的自己的病情的时候，好像在讲别人的病情。她说，弟兄，我已经准备好了，好，我已经准备好了，因为感谢神让我在这个世界上面所走过的这一段路程，我唯一放心不下的是我的先生，为他祷告了这么多年，可是我却没有办法看见他在这个世界上面也愿意接受神永远生命的礼物。可能我走了以后没有办法在天堂与他同在这是他先生不在的时候他跟我们讲的。他说，请你们继续不断地为他祷告。那从他生命里面所散发出来的喜悦，从他生命里面所散发出来的热力，不单单是让他在这个病痛的过程，你知道肝癌的末期是很难过的，在他末期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帮助他每一天欢喜，和每次去看到他的时候总是一些灿烂的笑容在他的脸上，不单单是帮助他度过这段时间，而且帮助我们去探望他的这些基督徒的朋友，让我们的信心也一直不断的增加，因为看见这位姐妹她拥有这个永生的礼物，她知道这个永生对她的生命是多么的重要。就在这个时候奇迹发生了，他为他先生已经祷告了二十几年，但是他刚硬的心从来没有改变。可是却在这个时候，他的先生看见为什么他的妻子在面临他生命最后的这一段旅程的时候，却有这么大的喜乐在他的生命当中。他在他妻子的爱里面降服了，他在主耶稣基督的爱里面降服了。结果他就告诉我们的牧师说，你可不可以也为我受洗。就在这样子的情形之下呢，在他姐妹的病床之前，他的先生得救受洗。为什么，弟兄姐妹，为什么？在世界上面很多的事情通通都要过去，但是这个永远的生命是神用重价为我们买赎而来的，没有一个人可以从我们的生命当中夺走。你会发现我们忙忙碌碌经过一生的劳苦，到最后在我们面临生命的结束的时候，这一切都要过去，没有什么恩怨我们还可以带着走的，但是只有神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是那没有世界上任何的价钱可以买赎回来的。如果我愿意将我的全部的家产，让我们生命当中的至宝全部拿去换取这个永生，主耶稣基督在福音书里面告诉我们的， 天国就好像一个人发现了一个珍宝，他就回去把他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变卖了，来换取这一个珠宝。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永生，在神的眼睛里面是那个一千万两银子的。这是神要告诉我们第一个功课。我们之所以会学会饶恕别人，是因为基督徒弟兄姐妹在你的生命里面，你已经经历了过这样子无价的饶恕。但是如果我们的改变是从来没有经历过这样子无价的赦免的时候，也许我们也很难去赦免别人，因为你还没有认识到被赦免的经历是什么。这是第一个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的功课。第二个主耶稣要告诉我们的是，这个仆人，他希望这个仆人所做的是，在这个世界上我们一样可以去赦免别人。我们常常所背的主导文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这个是主耶稣基督他要我们所做的。饶恕别人是一个爱的行动。哥林多前书我们知道爱是什么，不计算别人的恶。所以饶恕别人是一个牺牲的行动。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在世界上面所做的是一个付出，是一个牺牲的行动。牺牲是要付代价的。我们之所以会心中有恨，心中有怨恨，一定很可能是别人得罪我们。什么叫做饶恕？饶恕就是免去了别人因为伤害我们所要付的代价，这个就叫做饶恕。我们是必须要付出的，必须要牺牲的。但是主耶稣基督要我们所做的，就是要我们去效法他的样式，去饶恕别人。这个是第二个主耶稣基督要我们学习的工作。但是你说这个人这样子面对我，如果他愿意跟我道一个歉的话，我还可以饶恕他。但是这个人他得罪了我，不单单是没有道歉，而且依然我行我素，依然我行我素，我为什么要去饶恕他？从前有一个老农夫，他有一只驴骡子，他有一只骡子。那有一次呢，他朋友去看这个老农夫的时候呢，他就在外面看这个老农夫在带这个骡子来拉地，看这个老农夫拉着这个骡子呢，又推他又拉他，很辛苦很辛苦的要这个骡子往前走两步路。那这个人就问他，看了之后就跟这个他的朋友老农夫说，不是我要说你啊，为什么你这么辛苦的拉他推他，你如果就是跟他讲说，跟骡子讲说 move， 这个骡子就会往前走嘛，哈，如果要退的话就吼他两句就好了。这个农夫呢把他的手绢拿出来擦了擦汗，就跟他朋友说，这个骡子他六年前踢了我一脚，从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跟他讲话。他就再也不跟他讲话了。受罪的是谁啊？受罪的是谁啊？是这个骡子呢，还是这个农夫呢？神要我们去赦免别人的罪。他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主导文告诉我们说，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后来马太福音六章十四十五节那个地方又说，你们饶恕别人，你们在天上的天父也要饶恕你们，你们如果不饶恕别人，他也不饶恕你们。好像这个王对着这个仆人所说的一样，看起来好像是说这个是 conditional 的啊。但是请大家要注意到，并不是说我们不饶恕别人的时候神要把我们的救恩也要夺走，这个是建立在神已经把救恩给我们。但是如果我们不学会饶恕别人的这个功课，那么我们的的确确是要接受我们不饶恕别人的这个 consequences， 我们要为这个付上代价。好像刚刚的那个老农夫，他为了赌一口气 不饶恕这个骡子，结果他自己必须要经历许许多多的痛苦。我刚刚跟大家讲，有一些的困难并不是这么容易饶恕的。我在 Milwaukee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他在6年前的时候被他的先生，他带着他的女儿被他的先生离弃。他的先生跟别的女人走，2-3年的时间他没有办法饶恕他的先生，他心里面许许多多的劳苦，许许多多的愁烦，许许多多的怨恨。他对他的先生这么好，他怎么可以做出这样子狠心的事情？他把他自己锁在家里面，不愿意见熟悉的人。不过感谢主，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并没有离开神，从神的话语里面他一点一点的学习什么叫做饶恕。慢慢他懂了，他把他自己关在家里面，他所必须要面对的是他自己折磨他自己。好像我们被那个仇恨的锁链捆绑住，我们自己打造的一个锁链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捆锁住，我们对他的怨恨，我们所不能够饶恕的人，并没有办法对他做，对其他，对对方做什么事情，所能够侵蚀的只是我们自己。后来这个姐妹终于走出来，这个过程不是容易的，我们所受的伤害是实际的，但是饶恕却是可以解决和抚平这个伤害唯一的方法。你知道饶恕有点像什么吗？饶恕有点像这个教堂里面的这个钟，这个钟那个钟你如果拉它一下的话，它就会叮咚叮咚，是不是？那么你一直拉一直拉一直拉，他就会一直想一直想一直想。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那种伤害就好像那个钟声一样。但是如果你选择不去饶恕别人的时候，你就是那个拉绳子的那一个人，你一直不断的拉他，那个钟声就一直不断的响，那个伤害就一直不断的临到你。当你决定放手的时候，当你决定放手的时候，那个钟声还是会响，是不是？但是慢慢的慢慢的钟声就会停下来，时间就会医治我们。神的医治是这样的，你如果愿意选择饶恕别人，就是你把那个紧抓的手放掉，让神的爱来抚平我们。但有的时候啊，这个姐妹，后来这个姐妹呢，感谢主，当她学会了这个功课之后，她就开始慢慢一点一点的把这个事情放掉。她也做了许多的事情啊，她把她跟她先生从前的一些共同的这个记忆呢，开始就慢慢的从她的生命当中挪出。因为每一次看到从前的记忆的时候，会让这样子的伤害再继续的提醒他自己，那么他就有计划的把这些记忆一点一点的挪出。感谢主，今天他已经完全的可以走出来。他不单单可以走出这个痛苦的记忆里面，而且他甚至可以去爱这个离弃他的丈夫，爱这个离弃他的丈夫。所以他帮着他的女儿，还是继续跟他的父亲有联络，每一年时候到的时候呢，总是不忘了提醒女儿去给她的父亲寄一些该寄的礼物。他并不求任何其他的回报，他只希望他能够做到神所教导我们的赦免的爱。当他学会这件事情之后，他整个的人改变了，他不再为那个愤怒所侵蚀和捆绑， 他又开始可以活出他自己的生命。这个是神教导我们的功课。他说你赦免你的弟兄，饶恕你的弟兄，那么神也会饶恕我们，我们就不再为我们自己所设下的圈套而捆绑住。这个的确是一个不容易学会的功课。弟兄姐妹在教会里面常常你会听到这个事情，好了，我可以饶恕他了，但是呢我不要跟他有任何的瓜葛，我不要跟他有任何的瓜葛，我就饶恕他了，好，以后 我不需要再跟他有任何的这个，这个是不是真的饶恕 啊这已经算是不错的了哈，已经算是不错的了，以后我不要跟他有任何的瓜葛。你们想想看，如果神这么对你说，某某弟兄，你的罪债我今天为你洗清了，可是从今以后我再不要跟你有任何的瓜葛。如果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神的话，你们会怎么样？会怎么样？我们不单单是要饶恕，而且我们要忘记，我们要忘记，我们要忘记，我们要忘记别人在我们身上所犯的过错。Kerry Boone 他曾经这样子描写我们神对我们的爱，他说神啊，对我们的爱就好像他把我们所有的罪债都丢在那个深海里面，丢在深海里面，不单单是丢在深海里面呢，他在沙滩上面还挂了一个牌子，不准钓鱼啊，意思就是说神不再纪念我们任何的过犯。别人对你所做的错事，当你赦免他们，当你饶恕他们了之后，不要再把它重新提回来，不要再重新纪念。当你决定要饶恕这个人的时候，就跟他重新开始建立一个新的 relationship。 这个是神要我们所做的。那种我饶恕他，但是我从今以后不要再跟他有任何的瓜葛，这种的饶恕不是真实的饶恕，这个是自己勉强自己想要靠着我们的行为来讨好神的一种饶恕。但是是不是容易的，弟兄姐妹啊？不容易啊，我可以跟你讲不容易哈。那有的时候有弟兄得罪我的时候，那我可以学会饶恕这个功课，但是呢实在是很难避免的，下次再看到他的时候呢就会有一点警惕的心，怕会同样的事情又再犯，是不容易。但是我们的神他不是这样子的神，不是这样子的神。我们的神他对我们的饶恕是 unconditional 的饶恕，这就是我们要进入到的这个第三个功课。当彼得来到耶稣的面前问他说，我饶恕他七次够吗？耶稣对他说不是七次，是多少次啊？70个7次。你们觉得耶稣的意思是说490次吗？还是耶稣就简单的回答他说是要饶恕到底？耶稣是说哪一个？饶恕到底。有可能我们饶恕一个人490次吗？有没有可能？请举手，有没有可能？你们觉得不太可能哈，太可能了，在我们家就常常发生。我太太饶恕我不止490次，我们已经结婚了27年了哈，我们已经结婚27年。如果我一天犯一次错的话，她一年就饶恕我365次。27年她饶恕我几次？我太太饶恕我不少次，我也饶恕我儿子绝对超过490次啊！从小到大我不知道饶恕了他多少次。弟兄姐妹，你们在神的面前有没有犯过错？你们有没有做过不讨神喜悦的事情？神有没有饶恕你们超过490次啊？有，神有饶恕我超过490次。 如果神可以一直不断的饶恕我们，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一直不断的饶恕别人？神要告诉我们的一件事情，很多的时候我们的饶恕是 conditional 的饶恕，是有条件的饶恕，他要教导我们的是那个无条件的饶恕。好，我刚刚说我饶恕我儿子超过490次，你们很多人都笑，可见你们也饶恕你们的儿子超过490次。但是饶恕我们的朋友其实就已经很多了。神要教导的是要我们将那个无条件的饶恕不单单是在我们自己的周遭，不自己的亲人里面，不单单是神无条件的饶恕我们，我们对我们的弟兄姐妹，对我们的朋友，对我们的公司的伙伴，对我们其他的邻居，我们一样要做同样的事情，无条件的饶恕。弟兄姐妹，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那个伤害是真实的，我们所受到的损失也是真实的，也是真实的。好，我们要承认这件事情，但是并不表示我们可以不去饶恕别人。你们要记住一件事情啊，我们的神是一个爱罪人的神嘛，是不是？我们的神是不是一个爱罪人的神？所以他才将他的独生爱子赐给我们，要拯救这些罪人。但是我们神爱不爱罪？他不爱我们的罪，他不爱我们的罪，但是他却爱我们这一群罪人，所以他才要用他的独生爱子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舍命，成为我们的赎价。当我们饶恕别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说别人对我们所做的错事好是应该的，我们不是这件事情，我们乃是说我们仍然愿意爱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是神所爱的。还有一个这个很有意思的说这个俗语啊，他说啊，朋友你可能随时都会碰到，好，你可能会随时都会碰到，但是敌人呢，必须要靠你去做的，必须靠你去建造的，很有道理啊，是不是？敌人呐，你的仇敌啊，你所怀恨的那个人呐，通常啊，都是你亲手所做的。你们想想看，很有道理了哈。朋友呢，有的时候人家会给我们无缘无故的这个，但是这个仇敌呢，有的时候啊，是我们周遭都是跟我们周遭的人有关。那这个仇敌呢，他自己也肯定有很多的朋友。所以换句话说，在我们生命当中，许许多多得罪我们的人呢，他们很可能跟我们自己是一样的。既然很多人会得罪我们，同样的道理，我们也可能会得罪很多的人，也可能会得罪很多的人。所以每一次当你想到说我永远不能够原谅他的时候，请你们自己想一想，你希不希望别人也原谅你？除非你永远不犯罪，除非你永远不犯罪，不然的话，很可能在你周围的人也会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你。这个就是耶稣为什么要告诉我们说，当我们在饶恕别人的时候，是一个没有条件的饶恕，是因为我们从神那个地方得到的大爱是没有条件的大爱。我们要学会施予给其他的人也是没有条件的饶恕。你们很多人都听过大概卢刚的事件，在 Iowa City 的卢刚的事件，怎么样因为那个校园的这个教授他们的家人呢原谅了卢刚和卢刚他的家人。那这一个事件呢改变和感动了多少人， 改变和感动了多少人。好，在当时呢，这一个事件不单单是没有让当时的校园发生很大的冲击或者是危机，反而因为这一件事情呢，让更多的在 Iowa City 的华人成为基督徒。其实这样的事件并不是新奇的，在1958年的时候，在从韩国一个交换的学生在到这个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hiladelphia 那个地方读书，他在那个地方读书的时候，这个是一个韩国的学生，很好的一个基督徒，一个年轻的孩子。那他在那个地方做交换学生，有一天晚上他写了一封信要去给他寄给他的父母亲，那个时候没有 email， 所以他是用寄信的。没有想到他走在那条巷子里面的时候，他遇见了九个美国的算是小太保或者流氓之类的帮派的人。那这九个小孩子是青少年 teenager， 不问青红皂白，因为在1958年那个时候外国来的学生还并不是那么多，但看到了这一个外国人，不问青红皂白，就用铁棍、用拳头、用脚踢，把这个南韩的这个男孩子打死。等到警察发现的时候呢，这九个小孩子是小孩子，已经把这个人打死，丢在路旁的水沟里面。当时呢，在 Philadelphia 就造成了一个很大的轰动，因为不单单是对自己的国家有面子，而且像这样子的不良帮派所做的事情，在当时是非常罕见。所以检察官呢，希望向法院提出一个要求，说让这九个青少年呢，可以按着成人的方式被审判，所以他们可以定他们死罪。可是就在法院开庭之前呢，这个男孩子的家属从南韩寄了一封信来，是他的父母亲和他20位的家属联署签名的写了一封信。信上这么说，他说这个是写给法院的，亲爱的法官大人，我们的家属呢，一致的同意，也愿意向你们请求，求你们呢，按着你们法律所允许的，好，能够最低的限度来惩罚这九位的青少年，好，不要用极刑来面对来对待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他们还是孩子。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们现在开始愿意筹募一些的基金，为这九个孩子将来服刑出狱之后，他们的教育、他们的信仰、他们的职业，将来职业的再教育，给他们筹款，让他们为他们预备这个基金，希望你们的法院可以从宽处理这个孩子。这个是一个基督的爱可以带出来的赦免和饶恕。弟兄姐妹，容不容易？我相信是不容易，但是在这样子的例子再再皆是，因为恨只能够挑起争端，但是爱却可以遮掩一切的过错，爱却可以遮掩一切的过错。我们都是活在爱的里面，我们从小经历了我们家里面的保护，有许许多多的爱的遮掩可以带领我们到今天。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神的爱遮掩了我们许许多多的过错。弟兄姐妹，我也希望我们离开了神的国度以后，离开了神的家， 当我们走到我们自己的这个周遭的社会里面，我们不会像这个仆人一样转眼看见我们的邻舍欠我们十两银子，我们却不愿意饶恕他们。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谢谢你主，这的的确确不是一件容易学的功课。主，孩子在你的里面一直不断地在学习这个功课。主，谢谢你，因为你把这样子的启示告诉我们，你教导我们。主，求你帮助我们再次的认清我们从你那里领受的恩典是何等的浩大，因为我们曾经经历过那饶恕的爱，从我们的身上我们也可以学会怎么样去饶恕别人。主，我们更求你帮助我们学会那个无条件的饶恕，因为我们的饶恕并不是出自我们自己，乃是你从天上来的恩典在我们的里面，好让我们能够学会怎么样用那个属天的爱来饶恕我们的仇敌。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知道你的祝福要临到我们，就好像你在这几节圣经里面所给我们应许的，当我们饶恕了我们的仇敌，主你也必要饶恕我们。谢谢你主，我们将今天的敬拜恭敬地交在你的手中。主啊，求你将你自己的话语藏在我们众人的心里，免得我们得罪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